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早晨， 系啦，呢个就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 好冻咩？ 吓唔系。有造型啊， 造型 粒头 啊！朝头早节目都有造型嘅咩？原来 唔系，因为我早又做，晚又做，跟住着嚟着去都系呢件衫。有时笠下头，有时 蓬头垢面， 有时笠下头除下 须又冇剃， 系啊咁样。 因为琴日老婆病，阴公啊真系。 系琴晚咧就诶，等我讲下新闻先咁样。我老婆入院都系新闻嚟嘅，咁佢啊感冒喺度咳咳咳咳咳咁啊，咳到扑街咁样，咁啊跟住咧。哇！琴日呢個咁樣嘅，我想講個情況都幾咩嘅咁樣，就係、是、我晏晝翻咗嚟做嘢啦。咁跟完之後咧，夜晚七點幾咧翻到咧，見到咳到咧點曬喺張梳化度咁樣，跟住咧連打電話都打唔到。咁樣咧，跟住咧，然之後咧，我去幫佢 call 白車啦。跟住即係佢咳得好辛苦啊，氣促啊，跟住咧手都震埋，咁啊個醫生話佢氣管收縮咁樣，咁啊所以啲血流唔到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入去吸下啲氣就冇乜事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夜晚出翻嚟，唔係個重點，我想講咩咧？個重點咧係咧，佢就即係咳得好緊要。咁樣咧就連打電話咧都即係手震啊，打電話都打唔到咁樣。咁但係後來發現咧，就係咧佢有即係佢已經有入院嘅心理準備，佢連電話都打唔到。但係咧佢咧執嘢嘅時候咧，佢係記得執佢嘅 iPad 嘅 charger。你明唔明？ 即系都只得啊嘛！ 喺佢最危急嘅时候，佢都记得哇！万一 插电， 万一我入， 惊冇电啊！即系 佢要听今朝大香港早晨， 佢听你做节目嘛，大佬讲嘢，系咁啊，叫阿秀慧多啲休息啊， 系 咁，然后咧就黄杨达屋企冇食烟， 系， 但系而家道理咳啊，好似 咩啊？ 道理咳， 佢我冇， 佢冇烟食嘅， 我冇。咁啊今日教主就一定出现啦，因为今日 我第一啦嘛，系咪？ 最主要都唔系礼拜嘅，最主要今日一定系讲泛民噶嘛，系咪先？ 泛民你呢啲搞掂啦，使乜我啫？ 唔系，咁有你喺度开心啲啊嘛，你 我开心，我冇去到上海，我琴日去街市买餸，行出去边度，啲人都哎呀，毓敏你冇去上海，我话冇啊，啊好嘢喎，你真系咁讲， 好嘢， 咁我。大佬，咁我哋冇去上海，又冇得見報，又冇得見電視，咁驚咩啫？我哋有大香港早晨，係嘛？我今朝都見完兩個鐘，夜晚今晚我又做 my radio 個半鐘啦，係咪先？係，有冇得見啫？ 唔係呢街坊咁清醒嘅，點會 好清醒？ 會話你好嘢。 我去街市又問，我去買餸啊嘛，跟住喺後巷度買生果又問。是不是去那間上海鋪買嘢又問、 哎、上海鋪都問添。 是 上海鋪咁我去上海鋪啦，上海鋪。 那間三陽泰買大閘蟹嘅那個肥佬真係喂要問你點解唔去上海呀、啊、 哇要收返廣告費 喎。真係犀利啫。 嗱咁我哋第二節第三節先講啦，都有幾多嘢可以講嘅，我都值得探討嘅，好多反應嗰樣嘢咁樣。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呢件事即係要幾難睇有幾難睇啦咁樣。咁我哋一陣間再講，我哋先高呼下呢幾日或者今日嘅一啲要 聞先。昨天我可以講呢，因為你昨天有節目 政展講咗啦。 我琴晚冇啊， 唔係即係咁講。 如果有係咪已經講㗎啦？咁樣咁，但係而家留翻今日一陣間講啦。咁我哋先講講今日有幾單都值得關注下嘅嘢啦。咁樣咁第一件事就係呢個咁樣嘅禽流感先啦，係咪啊？ 嗯，係。咁話說呢，這個就昨日嘅新聞嚟嘅，咁就有個85歲嘅婆婆啊，咁佢就入咗醫院，就11號嘅時候入咗醫院，咁佢就有啲發燒啊、咳嗽啊、痰中帶血啊同埋氣促，咁佢就俾人送咗去醫院急救啦，咁佢最後呢就證實咗佢係對呢個 H7N9 嘅病毒呈陽性反應嘅。 係咁樣，咁嗱呢個呢又同我老婆有關係嘅，咁樣呢就係、是、呢其實呢昨日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急症室係好嚴重㗎嘛，其實即係而家已經唔係最嚴重嗰個時間嚟㗎啦，咁但係你知道去急症室呢真係即係 係 有排搞㗎嘛，大佬真係咁樣，跟住呢去到呢我老婆呢昨日就相對嚟講快搞掂，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一聽到你話咳感冒發燒，嘩 好嘅， 梗係高度關注啦，呢個係咪先，一即係估你係呢個咁樣嘅，估你係係啊咁樣，咁呢個就就住呢個咁樣 H7N9 呢，即係其實而家仲係好危險嘅，咁但係喺咁危險嘅情況底下呢，咁樣呢就同呢個咁樣活雞有關呢，就另一單嘢，咁可以講一講啦， 係咁話說呢，今日呢大家開始呢就應該會買唔到活雞嘅，最起碼你話係會好難買到啦，咁就喺全香港嘅白衫檔雞檔裏面呢，咁就有60檔呢係會停市嘅，咁點解會停市呢？就係、是、因為呢其實原本呢雞嘅批發價呢就由20幾蚊升到40幾蚊，咁變咗啲雞好貴呀，咁變咗啲雞販呢啲雞好難買到，原本平時呢我見報道呢佢哋就話啲雞原本一隻賣開係800、300嘅，好靚先賣到850，而家求求其其呢都成86蚊隻，搞到冇人肯買。系啦，即系如果靓啲嗰啲就要200蚊啦，搞到啲市民咧就买唔落手，就转买呢个冰鲜鸡嚟食，咁啊搞到啲鸡贩咧就蚀到鸡毛鸭血咁话，咁所以咧佢哋又决定今个礼拜开始就停市，原本就谂住咧一路就停到去咧，去到呢个六月嘅时候有翻大陆鸡供港，咁啊拉低翻个价咁先至做嘅，咁而家就话暂时就停住一个礼拜先，就唔停咁耐啦。 咁但係高永文都回應咗啦，即係呢、這個即係因即係最主要呢個價格高企都係因為嗰、那個冇嗰、那個 大陸雞 嗰個輸入啦。咁但係即係高永文亦都講啦，喂啱啱先確診啊大佬咁樣，咁你而家仲點可以即係即刻開放返嗰、那個 大陸活雞供港呢？又話叫佢限制呢個大陸雞供港㗎嘛，係咪喺上面講咗啦，嗰、那個期限都未完，又有嘢啦，咁係咪咁即係啲人嘅雙重標準啦，去到尾其實就係揾食嘅啫。係 啊， 係咪？即係你初初因為發現呢個 H7N9， 咁然後兩邊啲雞你都殺曬，咁嗰啲即係賣香港雞或者養香港雞嗰啲又炸完，係咪？大陸雞嗰啲又炸完。好啦，而家啲大陸雞我暫停供港啦，咁而家你揾唔到食，你又炸完，係咪？就係、是、錢咯，就係講到尾都係錢作怪，係咪？咁、所以政府其實都有責任，你一定要有個即係長久之計，包括你。要即係分流係嘛？包括就係長遠嚟講咧，如果你香港嘅生產足夠嘅話咧，就唔需要有大陸雞啦，係嘛？ 嗱，呢個又有兩個睇法喎。嗱，第一分流嗰度佢而家就話整緊啦，喺嗰度話即係起緊啦，未整好啦咁樣，即係研究即係籌劃中啦咁樣。咁另外嗰個就話長遠嚟講咧，即係喺啱啱爆呢個禽流感嘅狀況，你都講過啦。其實呢個咁樣嘅本地活雞個供應其實係足夠噶嘛。 係啊。 咁好啦，咁就照計就唔使輸入呢個咁樣嘅大陸活雞啦。咁但係咧有好多雞販嘅意見又唔係咁喎，因為呢個咁樣嘅 做大陸雞㗎嘛。 係啊，你專做大陸雞㗎嘛。 運輸啊，好多嘢。 係咪啊？咁你變咗嗰度又有好多利益分配嘅問題喺入邊啦，即係甚至乎係即係有啲雞販生意啊，佢哋嘅生計啊咁樣，咁同埋有啲就係話，喂，咁就算有啲雞販都有意見嘅，就係話，喂，你嗰啲本地活雞嗰個咁樣嘅批發，其實都係被壟斷嘅喎，咁樣，咁啲價格就由佢哋操控，即係會變咗係雞嘅活雞版本嘅五豐行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咧都係，所以就係有一個即係。喺呢個咁樣嘅食物供應上面嚟講咧，即係政府其實係可以話係冇規劃嘅。 係。 咁呢個係即係呢個係需要好多方面嘅考慮同埋處理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係認為安全係最緊要啦。所以我係認同高永文嗰個講法，即係你硬嘈都好，而家啱啱先確診嘅話咧，就真係絕對冇理由，尤其是原本嘅期限都未到，仲要有確診咁啊，真係冇可能，即係為咗嗰、那個。 即係以安全計咧，就一定係健康係首要優先考慮。 其實呢單嘢咧，你即係話初初話呢、這個嗰、那個大陸活雞啊，即係減少輸港嘅問題咧，或者暫停輸港嘅問題咧，就引起一啲部分嘅業界咧，即係不滿啦，係咪？咁因為嗰啲雞又貴啦，係咪？係。咁雞又貴，即係好簡單嘅市場就反映個價格嘅啫，唔係即係價格反映個市場嘅啫。好多你冇大陸雞，就係靠香港活雞，啲雞就自然賣貴啲嘅啦，賣貴啲，咁就會啊，即係影響一啲即係消費者受影響啦，係咪？咁好啦，而家有確診之後。就更加添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啲相關業者都要考慮呢啲問題嘅，係咪？即係摸下企喺自己利益嗰度先得嘅，大佬。 係係咁樣咁啊，但係有人鬧我哋嘅，你試下買雞啊，黃毓民嗰啲咁樣。 咁我哋都成日都係幫啲業界㗎，譬如我上次發生事，我哋喺個食物食安嗰度嗰個委員會，我大佬大聲疾呼叫話政府賠錢賠得唔夠，係咪？咁、我哋都有出聲㗎嘛，你睇情況啊嘛，係咪？ 咁今次最主要就係因為嗰個香港嘅批發價咧，係即係有一個半壟斷，即係出現咗壟斷狀態。 呢個都係個問題嚟 嘅。係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市民就話，因為太貴啊，200蚊隻咧最靚嗰啲啦，比較靚少少。咁所以其實係有賣剩雞嘅，結果就係剩翻啲老雞咧。咁要所以佢哋一個講法就係話，咁今次不如就停市啦，就唔係用巴士咁樣。 咁樣。咁呢件事我特別關注嘅就係因為《蘋果日報》有個即時新聞嘅標題咧，你哋可能冇留意啊，係前日嘅就話呢個本地雞不足以應。付本港供應嗰啲咁樣，好有遐想嘅呢個標題，令我諗到第二啲嘢。好啦，咁我哋就唔講呢， 趁手為病 嗰啲，唔講呢樣嘢啦。咁 無論次啊，咁樣繼續。 係，咁繼續咧，就另外一個咧，就可以關注下嘅咧，就係嗰個幼稚園德宜幼稚園嗰個情況啦。因為佢哋就有行動嘅咁樣，咁啊講講啦。 係啦，咁就咁喺呢一個尋日朝咧，4月13日咧，咁就喺長江中心外面咧，就有500多位嘅即係嘅幼童啦，同埋家長。其實計翻啊，大概有1000多人咧。咁佢哋就係由呢、這個个天水围就坐旅游巴，就去到中环遮打集合先嘅，跟住就去到长江中心外面，就向呢个李嘉诚表达心声啦，咁样，咁就希望咧德宜咧能够原址继续办可，咁佢咧就喺个运，即系呢一个嘅运动啦，或者呢个集会咧就叫做守护孩子、守护德宜嘅运动，咁啊大家就静坐啊，系阿黄师奶啊，同埋带下信咁样嘅。咁而有在場參與嘅立法會議員啦，同埋啲區議員啦，譬如包括何俊仁等等，都話會跟進呢個事件嘅。咁 樣跟進呢？ 幫手遞信同埋影相。 有啲咩跟進呢？咁樣咁啊，呢、這個講不如講講吳克儉嗰個回應啦，係冇啊？咁、因為有人就提出啦，即係呢個咁樣嘅附近啦，有一塊空置嘅地段啦，就可以就可唔可以要求佢就嚇喺嗰度咧，就幫德宜咧就去開翻嗰個幼稚園嗰啲咁樣。咁但係吳克儉咧就回應咧，因為咧嗰個咁樣嘅土地規劃入邊咧，嗰個其實係預留咗係課一個咁樣 小學 嘅校舍嚟嘅咁樣。咁而且區內嗰個小學學額亦都好緊張咁樣。咁嗰個空置嘅校舍已經決定咗係小學用途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唔認為咧應該咧就將嗰個咧就撥俾呢個咁樣嘅德宜使用。其實呢個都唔係即係阿吳克儉就咁講啦。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喺呢個咁樣嘅現時嘅政策入邊咧，你係冇預留用地係貨呢個咁樣嘅私立幼稚園㗎嘛。即係你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嗰個重點唔係在於嗰塊地係咪撥咗俾呢個咁樣嘅小學用。而係嗰個政策上，佢有個政策係預留俾小學用，但係就冇政策係預留去俾幼稚園用噶嘛，咁樣。咁所以其實喺佢嗰個層喺吳克儉嗰個崗位上面嚟講，其實佢真係冇乜介入空間。跟住佢又要求佢就即係而家 suggest 佢啦，就叫佢哋喺附近嘅商場咁樣去租翻個鋪位，咁樣就做啦，咁樣。咁啊，阿教主你點睇咧？呢個 嗱，而家就即係。呢個係嗰個高地價政策嘅，即係對嗰、那個即係幼稚園教育嘅影響嚟噶嘛？呢個係。咁如果你政府即係而家都考慮要15年免費教育嘅話咧，其實你都要諗下嗰啲幼稚園嘅校舍問題啊嘛，係咪？咁就當然而家全部係屬於叫做私人經營係嘛？有啲係大把錢嘅，你又唔使同佢休係嘛？即係嗰啲名校係嘛？有啲咧你要租一笪地方咧。即係可能就真係要，即係要有一個心理準備，隨時又俾人拋走。一家你租咁，你咪走得咯，係咪？幾廿萬租一個月，咁收幾錢學費先得啊？係咪？所以呢個其實就即係喺香港嚟講好可恥嘅，係咪？連即係你，我話講你做做小生意，你就已經都俾人趕絕㗎啦。我辦教育嘅幼稚園教育，嗱當然大部分都係牟利嘅，係咪？咁亦都有啲非牟利㗎嘛，係咪？咁你幼稚園教育，如果你政府唔將佢全部， 即係去承擔，繼續好似而家啲方式又比較學圈啦，係咪？跟住就任由嗰啲私校即係亂嚟嘅，根本可以係係咪？九啊幾種費用都可以任佢收，係咪？即係你一方面呢啲幼稚園啊，即係辦幼稚園嘅人話啊，嗰啲業主加我做。我就被迫遷啦，搞到啲小朋友咧，即係讀書咧，就好似即係啊，佢要流動教室咁啦，因為非常之淒涼啦。而家又去長實嗰度抗議，嗱，你鬧李嘉誠咧，鬧地產霸權咧，我就一定拍手掌嘅。但係如果你因為人哋逼你，即係加你租，係嘛？跟住你而家又走去人哋個總部示威，我覺得就真係有啲問題嘅，啱唔啱啊？所以個問題就係話，第一你政府要承擔個責任咯。你而家都講緊話要即係。所以15年免費教育幼稚園要政府即係話可以係資助嘅係咪咁你而家都俾緊啲學院啦都唔少錢啦大佬俾多少少你就已經係全面資助啲幼稚園㗎啦嘛。當你全面資助嘅時候你就可以要求好多嘢啦嘛係咪咁第一就對嗰啲有份資助嗰啲你喂你樣樣你都會即係提出要求㗎啦係咪因為政府俾錢㗎嘛係咪好啦私校又好你如果你又資助佢嘅，係咪？好似香港我哋有啲即係學校咁樣直資又各樣，你都可以對佢有啲規範噶嘛？你變咗成套政策，係咪？就唔會出現呢啲個幼稚園辦辦下俾人逼遷，係咪？要搬鬥，唔會出現呢情況噶啦嘛，係咪？所以其實去到尾呢個長遠解決呢啲問題咧，都係要政府去承擔呢個即係幼兒教育先得嘅，係咪？否則嘅話，你真係好笑嘅，呢啲嘢係日日都會發生嘅，係咪？咁你地產霸權係梗㗎啦，盲我都知道啦，係咪？係咪？有乜計啫？咁呢個係資本主義社會，係咪？我哋又打佢唔冧。咁但係當然我哋喺個即係政府嘅政策上面咧，我哋都會對嗰個高地價政策咧，即係繼續進行呢個批判，對啲地產霸權嗰啲巧取豪奪，係咪？我哋都要繼續會進行呢個聲討。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咁樣咧，你真係長實示威。咁你個李嘉誠話：，免你租啊！你又唔使黐嘅真係。 如果他免你租你都面对另一个道德的问题啦即是那件事如果是即是如果真的那件事是这样的话那政府的立场去了哪里呢这样原来那件事最后一个即是那件事当然现在是一个商业纠纷啦现在他是一个两间幼稚园之间他们那个经营之间的那个纠纷啦那但是会出现这个这样的即是你可以说两间学店之间的纠纷 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讲 是不是好啦那但是为什么会但是为什么两间学店的纠纷个问题就是两间学店的纠纷是影响到我们的未来的嘛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即是那班细路哥嘛那香港为什么会容许两间学店的纠纷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主人呢这个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嘛如果最后那件事是真的去李嘉诚那里去李嘉诚那里上访李嘉诚然之后李嘉诚跟完之后好啦皇恩浩荡啦咁样 赐返返地俾你 啦。赐个不赐俾你数码港好唔好啦咁样咁但远得滞咁样或者拨塊地俾你啦咁样好唔好啦咁样。咁即係呢个真係李嘉之城喎原来咁样。咁真係讲唔通喎。 不过淨係政府喺嗰个幼儿教育政策上面好多矛盾嘅。譬如你咁讲嘅就係、是、即如果你话喺呢个私营学校或者嗰啲嘅即係嘅所谓嘅牟利机构但其实实际上佢嗰个教师嘅即係幼儿教育要注册啦你要有幼儿教育嘅教师牌啦。咁同埋再讲嘅就係你係大学嘅课程你又唔需要有专门开一门係叫幼儿教育嘅课程。咁同埋而家呢个所谓私营办学呢其实佢唔係话真係冇規管。始终其实因为我有同事佢老婆就係管呢一 team, 佢有好多呢啲私营嗰啲嘅教学呢其实都係喺嗰个規管。但係问题就係由于因为佢係擲住究竟佢係政府嘅學校啊，定還是係私營就完全係脱離政府規管咧？咁所以其實喺個政策上面係即特別係，譬如師資係有規管嘅，但係你去到營運上面財政又係冇網管喎、啊。咁呢一個真係個問題。 如果佢俾學院咧攞學院嗰啲有㗎。咁但係嗰啲規管都係形同虛設嘅，我哋以前都講過㗎啦，即係喺立法會喺嗰、那個帳目委員會裏面啊，或者教事務委員會都講過呢啲問題嘅。所以你根本解決嘅咧就係你一定要將個學院制改成係即係幼稚園都係即係免費教育，係嘛？咁然後咧就有一套制度，係嘛？咁然後就令到我哋啲小朋友咧，即係你接受呢個幼兒教育咧，你就會得到妥善嘅照顧，就應該係咁。你而家啲學院咧係好麻煩嘅，搞到你明唔明？一樣係冇用嘅。你政府做呢啲嘢咧，其實就係本嚟諗住資助啲幼稚園，幫下啲家長減輕佢負擔，但係結果咧就即係嗰個分配又有問題啊，同埋即係嗰個政策，即係佢又冇辦法貫徹啊。 所以其實學券制本身個本質上就係推卸責任㗎啦，即係個意思，學券制意思即係話我唔係唔資助你。 我係我財力財政上資助你，咁但係咧你要自己去揀喎，你自己揾學校又成喎，咁樣咁啊限制喺呢度非牟利幼稚園，咁但係夠唔夠，究竟你用唔用到咧？你當區可唔可以用到咧？夠唔夠用咧？嗰啲咁樣，喂，咁我嗰個自由市場啊，你自己去揾，即係佢要顯示佢有資助呢件事，但係又唔想插手去參與監管呢一件事咁樣，咁但係唔可以咁樣嘛？學阿泰話齋就係話你師資你又有監管。咁但係呢營運上面呢你又唔理咁樣，咁於是乎咪學店林立囉。咁出現學店，即係今次嘅事件你睇到嘅就係話學店林立本身有一個政策嘅問題㗎嘛，所以你應該係要從根本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梗係15年免費教育啦，呢個唔使講㗎啦咁樣。其實有咩阻力呢？點解推咁耐都推唔到呢？ 冇阻力㗎，佢整咗個委員會又喺度研究囉。 哦，咁 你嗱，講你高佬啊，689講咗噶啦，佢選舉期間係咪？係 咯， 呢個係佢政綱之一嚟噶嘛，係嘛？ 承諾嚟。 咁而家咪成日個委員會咁搞得咗年幾兩年啦又。 哦， 興咁樣咁啊！而家香港政府好學唔學係咪？咁啊個委員會搞到而家啦又係咪？搞得嚟啊天都黑。 咁我哋睇下佢究竟搞唔搞到啦咁樣。好，我哋第一節我哋預留多啲時間俾第二、第三節，因為講講上海之行同埋嗰個絕食。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